诉您。 让我们一起酷爽一下。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继续话养生说健康，我们的嘉宾呢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嗯，那首先呢是告诉大家一个欣喜的消息哈，因为前些时候呢有些朋友都说哈，一到夏天了，这种头晕呐、失眠呐、胸闷呐、脚踩棉花呀、耳鸣啊等等的症状呢有些加重，也是多方的改善的效果并不是特别好。那么张主任呢给大家推荐了一些方法，他们用了以后啊，确实感觉到呢还是挺有效的，效果还是不错哈。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张主任给大家来说一说，为什么这些方法能够起到这么好的作用呢？ 我们前面讲过啊，心脑血管疾病也是我们常喊的一句口号，病变在血管，发病在全身。 嗯， 血管的病变呢，当然它是一个器质性的病变，就是说它是结构性病变。我们也一直给大家说，我们从20岁血管里边有这个脂质条纹，随着这个年岁的增长。我们到了这个50岁啊、60岁啊，有时候我们去做一个颈动脉的多普勒彩超，又发现动膜内膜增厚，或者有一个几乘几的这个斑块。那当然对于有些人发展严重的人呢，他已经有了这个冠心病，甚至装这个支架。那么再有些人呢，他已经这个发生了这种脑梗。那么还有一些人呢，他有一些指症的变化，就是指症呢，你比如说，其实我们说高血压，你也可以理解是病，也可以是个症，就是说这个表现的一个指标。糖尿病也是一个指标的异常，高血脂也是个指标的异常。那这些指标的异常，它伤害的是什么呢？伤害的是我们这个血管。这个当然我们说去三高是为了远期这个效果，不要让这个血管内膜进一步这个增厚。那有些人就是说，我也没诊断出冠心病，我也没有诊断出这个颈动脉这个堵塞，也没有这个脑梗这种问题。可是呢，有时候我就是不自在。所谓的这个不自在呢，是有一些这种症状的改善。就有些人说，我这血液粘稠度是增高的，我的这个发现呢，我的头是晕的，我的耳朵也有耳鸣的现象，还有我这个胸闷、气短、憋，然后上个坡啊、走个楼梯啊，总是这个没劲儿。我们去要吃药的话，我们可能就用这种阿司匹林或者这个他汀类这种降脂药，可是用着用着呢，这个改善的也没有那么明显。那这里边我就说，大家不要忽略一个这个血液流变带给我们运输氧啊、运输激素啊、运输营养物质这个能力的减退，这块减退以后呢，也会导致前面这个症状。 嗯，就血液流动的变化哈。 对， 嗯， 所以我们说这个，教大家的，曾经在健康管理方案教过大家抗纤维化，用 在家应用这个茶叶里面提取这个茶色素，这个主要是抗血管纤维化，也就是抗斑块，抗它这个堵塞。那么对于这个近期你已经这个有了这个症状，那有些人又不能吃阿司匹林，他又有胃溃疡，或者有些人吃着吃着呢，这个老是有慢性的这种渗血这种现象，哎，那我们这会儿怎么办？那么在中医中药里边，我们要改善这个血流便的话，其实就可以用这个中药这个提取物。当然，我们给大家介绍这个组方啊，不是这个现在才有的，是人家宋代这个名医，亚翔这么一个过去一直用于这种瘀症、血瘀症。也就是我们现在人讲的这个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脑梗或者高血压这样的问题，这么一个组方应用呢，它改善这个症状呢还是这个比较明确的。你看这个组方，我们说三七、丹参、葛根、豆众、生地、昆布，由于时间关系啊，我没有办法一一把这些药来说。总的看这个组方呢，它在五味药的五味里边，它属于这个甘味，这里边只有丹参呢，它属于这个苦呢，就属于这个寒，胃寒啊。其他的这个药性来说呢，它属于这种也有温，也有这种寒，胃寒也有凉。其实这么一组合以后，这六味药以后呢，它这个是这个中性的，在药物归经上，哎。它归着肝经、心经、脾经、胃经、肾经、肺经，这个呢就说照顾到了这个五脏。这么一个组方，它在古人里边是活血化瘀的，那在我们现代人里边是什么呢？也就是应用于我们这个心脑血管系统这个疾病。你比如说，我就说一下这个配伍，你像丹参和这个三七呢，本身在这个中药这个方剂学里面，它就是经常配伍的这个药物之一。我们都知道这个丹参，它这个是活血化瘀，具有这个凉血消痈、止痛、养血安神、化瘀而不伤气血这个特点。那三七呢，它有这个止血、消瘀、消肿、止痛这个功效，而且有这个止血而不流瘀这个特点。它两个合到一块儿啊，相辅相成，使这个活血去瘀、通略止痛这个力量呢，就不是一加一等于二了，而是一加一大于二。那么在应用上呢，常用于这个冠心病啊、心绞痛啊，还有这个脑梗啊、这个脑血管缺血呀、包括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医学这个腔梗啊等等，这些呢感染症状，都是非常这个明确的。大家如果想了解这一块的具体这个组方这个机理和它能改善的这些症都是些什么，什么人适合用，什么人不适合用，大家可以去索要这个小册子，进行进一步这个了解。 好的，那大家可以免费索取啊《血管硬化防治白皮书》啊这么一本小册子，那里边的说的都非常的清楚。那如果您想免费索取的话，您可以拨打电话88864417 88864417，注意8点半之后来拨打。 听众朋友们好，随着时光的流逝，年岁的增大，不知不觉中就迈入了退休的老年生活。忙碌了一生，也该好好享受一下天伦之乐的退休生活了。如果身体允许，就可以去做一些力所能及、曾经想做却因忙碌而没有时间去做的事情。也许是去会一会曾经部队中的老班长、老战友，也许是去看看自己曾经挥洒汗水、奉献青春、上山下乡插过队的地方，这么多年了，那个地方一定变得很美。或许是去感谢一下曾经在困难时期帮助过我们而久未谋面的恩人，也许是去向自己曾经误解过的人真诚地说声对不起，以求得内心的安宁。想要自由自在地过上老年生活，就一定要维护好自己的健康。 如果今天的您属于身处疾病中不完全康复状态，那就一定要明确自己的健康目标，选择适合自己的健康管理方案，让我们的健康管理人员帮助您达成健康目标。如果今天的您属于亚健康状态，那就选择适合自己的健康管理方案，把亚健康状况调整为健康状态。如果您属于健康人群，不要忽略衰老所带来的健康困扰，就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的健康管理方案，维护好自己的持续健康，以颐养天年。步入老年生活，选择保健没有错，也是必修课。科学正确的选择最重要，保健不是人云亦云盲目的去购买保健品，而是要选择适合自己保健目标的健康管理方案。这就需要做个性化的健康风险评估，没有个性化的健康风险评估而去盲目的使用保健品，就好像不做诊断而盲目用药去治疗疾病，其结果是延误了病情，病痛无法消除，也大量的浪费了金钱，更有甚者还会危及自己的生命安全。不论今天的您身体处于什么样的健康状况，选择适合自己的健康管理方案都是我们老年生活不可或缺的主要内容之一。毕竟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快乐生活的前提。如果您想深入细致地了解自己的健康风险状况，做到对自己的健康或疾病心中有数，选择正确的健康管理方案，可拨打节目电话，即可获得全面的健康风险评估结果。 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有一位听众朋友叙述了他整个的一个这个病程发展的一个过程哈。他叫张树云，他患有高血压呢已经17年了，服用的硝苯地平每天呢是三次，每次呢是一片，血压呢控制不是特别理想，比如说早晨起来他的血压是150-90，那服药一两个小时以后呢血压降到130-90，那午间血压呢可以维持在130，下午4点到6点期间这个血压又升上去了，高压150，低压100，他合并有严重的冠心病，做过4个心脏的支架，经常呢有胸闷啊、胸痛啊、浑身无力啊这样的一些症状。另外血管造影也显示他的心脏冠状动脉处呢有多处的堵塞啊，而且血脂是 7.2。后来呢他采用了您推荐的这种方式哈，3个月以后，应该说他的血压呢基本上啊，他描述呢已经稳定在130和90，那么硝苯地平呢也是减至早晚各一片，而且胸闷啊、胸痛、浑身无力这样的一些症状也减轻了。又坚持了3个月以后啊，他的硝苯地平减到每天晨起的时候呢是一片，那血压呢全天都稳定在120到80，而且他原来描述的什么胸闷啊、胸痛啊、浑身无力啊那些症状呢都完全消失了，血脂也降到 5.3。应该说他的这个效果呢还是相当不错的，一个是他的血压稳定了，另外原来的一些所谓的症哈也基本上取消了啊，看来效果还是不错。 这个也不这个稀奇。我说啊，就是说我们在节目里边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健康管理方案吧，或者针对你一对一这个方案吧，大家保持这么几个心态。一个呢，每个人发病这个病程、年龄、你的并发症和身体状态这个机能，它是不同的。所以每个人在康复的这个时效上，它是也是不同的。那有些人你看，他就比较时间康复的比较短，就比较快；有些人呢，他就比较慢。那这个呢，是由这个个体差异化这个决定的。还有一个就是说，大家不管你是用保健品也罢，还是你用其他保健方式也罢，一定要明确 你保健的目标，你最想改变的问题是什么？把你的这个疾病的这个过去临床诊断的这个资料呢，最好都能带上，这样就才能做到一个一对一这个健康风险这个评估。 嗯， 像你刚才说这个案例里边，你看我们说这个三七丹参、葛根、豆种、生地、昆布，这都是一些这个活血化瘀，还有这个补阳补虚这么几个这个组成。我没办法说其他几位啊，我就今天说一下这个，比如说这个临床上我们开中药的时候，丹参和三七呢是经常配伍的两个药。这个你配伍到一块儿，当然总的这个作用来说，它是这个活血化瘀。化瘀什么嘛，就是我们今天说这个斑块嘛，瘀症嘛，堵塞这个问题嘛，而且通略止痛。那你拿现代医学这个研究啊，它有这个抗心肌缺血、抗血小板聚集，保护血管内皮细胞，降血脂，这么四个作用。你比如说抗心肌缺血，你说由丹参和三七组成，本身人家就有一个丹七胶囊，可明显的改善这个比如说在动物实验的时候可以改善这个大鼠啊，就是消除这个心肌缺血所导致这个心电图的变化。丹参和三七这两味药啊，以这个不同的比例配伍，比如说它有10:6的、10:3的、10:1的、10:0的，都有明显改善这个心肌缺血这个作用，减轻心肌缺血这个程度，而且也能减少这个缺血区域这个面积，尤其这个10:6、10:3这个作用，这种比例啊配伍比较突出。那你像我说的这个告诉大家这个组方，它就是这个10:6。 嗯， 那么对病变改善这个程度呢，就是10:6这个比例呢，它其实做过临床观察，跟那个消心痛啊作用都能达到一致。在主效范围内啊，你像丹参、三七配伍后啊，它这个药效呀要作用于这个单位药。你看我们有些人不是吃这个丹参滴丸吗？ 嗯， 不是吃这个三七粉吗？ 对。 但是这个你这个都是单位。但是这两个我刚才说这个，就是说这两个合着能配伍在一块儿，它那个作用远远要大于这个单位药这个作用。当然我们给大家介绍这个方子远远不止于这两个配伍，那你还有这个葛根、豆种、生地、昆布，比它这两位作用还要比较强。你再有这个现在药理研究，它还有抗血小板聚集这个作用。你像丹参和三七，如果是10:0、10:1、10:3、10:6、0:10这五种比例这个配伍啊，你不管是在这个动物实验还是人体这个观察这个实验，它都对这个血小板有明显的这个抑制作用。这个抑制作用，血小板干嘛的嘛？就是其实我们说通俗一点，就是血粘稠度。那这个说的这个直接这个功效作用的话，它就是抗血小板凝聚，就是抗凝血的。那有些人这个夏季这个症状这个加重，其实是他的血液粘稠度高了，他的血小板聚集多了，那这个时候就容易发生梗塞这样问题的这个出现。 那刚才您提到啊，无论是三七、丹参、葛根、杜仲、生地和昆布，这每一味都是中药哈。那么具体怎么吃，大家呢可以打电话来具体咨询啊。8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据我国疾病控制中心的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我国高血压患者人数已经超过了2亿，同时还在以每年1000万的数量在增加。我国每年300多万因心脑血管疾病死亡的人群中，50%与高血压有关。高血压是一个很容易让我们忽略又危害我们健康、非常危险的隐形杀手。在临床医学治疗中，高血压患者几乎都是在发生脑卒中、冠心病、心肌梗死、肾功能衰竭等重症后 才入院治疗。殊不知，对高血压患者来讲，血压控制不好，我们的身体时时刻刻都在因血压的波动伤害着我们的身体。在高血压早期，由于没有明显的症状，常常引不起患者的重视。随着病程的延续，有些人会出现头痛、头晕、心悸、后颈部疼痛、后枕部或两侧太阳穴部位有波动感，有些人还表现为失眠、健忘或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耳鸣、情绪波动或发怒以及神经质等。进一步发展就会出现左心室肥厚、冠心病、心绞痛、心肌梗死、心功能衰竭、脑栓塞、腔隙性脑梗死、肾功能异常等并发症的发生，甚至发生猝死及脑干出血而导致危险事件的发生。在高血压人群中，根据危险因素和靶器官相关临床状况，将高血压分为低危、中危、高危、很高危四个人群。作为高血压患者，应积极地了解自身的危险状况，以针对性地进行临床治疗和保健干预，才能远离危险事件的发生。如何评估高血压的危险程度？可通过人体血管断层扫描，结合计算机大数据分析，即可获得高血压风险评估报告。为了更好地服务高血压人群，可拨打热线申请免费高血压危险程度的大数据分析报告，以使自己针对性地干预高血压，远离危险事件的发生。 其实在这里啊，我们也提醒听众朋友啊，再好的方法它也是有针对性的哈，它是根据你的病程啊、病况啊、病理的情况的做相对的一个改善的。 在这里我要提醒一下收音机前这个听众啊，比如说我们给大家讲了不少这个手段和方法，那到底适合不适合您，那要怎么做？要做风险评估。 对， 风险评估是干嘛的？就是把你的健康信息和疾病信息和你现在存在的问题呢，统一这个做个统计。做过统计以后，就是说你这个问题要排个序，也许你可能是血脂、血压、血糖，或者目前你有支架，你那里发生堵塞，你有这个骨关节等等等等很多问题。但是在这里写问题里边，你不能说我要用一个方案把它全部都得解决，这个就像我们学哲学一样，一定要解决问题，要抓住问题的这个主要矛盾。那这个要经过一个什么流程呢？就要经过一个风险评估。风险评估是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分析你现在存在的问题的根由在哪里，另外还有一个你未来可能会出现什么问题。它这个风险评估不同于临床诊断，临床诊断我们去做了很多这个检查，这个判断的是什么？我们正常还是我们不正常？那么风险评估是什么？是知道你可能今天你表现没有症状，但是你身体内部呢有这种危机，它正在一步一步向前走。有可能这种危机是在的，但是你临床诊断呢它是诊断不出来的。所以有些人也不停的在用保健品，为什么效果没有达到自己预期那个追求呢？就是因为针对性不强。那你就好像我们去医院要开药吃，那总不能说我不做诊断，我就说因为哪个药好我去买去了，不是这样的。那是什么？一定要做一对一的评估。 对，其实保健品没有错误，关键是你没有找到适合您的这个东西，这个很重要。 选择，科学的选择很重要。 对，所以说要根据呢风险评估给您制定出一个针对性的健康管理方案啊，在这个基础上再给您的健康好好的管理起来，会取得一个不错的效果。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需求，您也可以在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啊，那电话是88864417，88864417。